喂 ，hello， 重新嘅画面，咁比较即系个信号更加强烈啦，就冇其他嗰啲林审嘢喺侧边遮住晒咁啦，咁啊清简同埋直接啦，咁同埋你见到个 thumbnail 咧都即系喺最后关头咧都即系尽下力啦，咁啊照旧，咁啊今日都明知道咁夜，听日又要游行。有多人瞓咗觉都唔会嘥太多时间嘅，咁啊，总之就系呼吁下，即系而家假若仲系有啲心大心细，听日唔知出唔出发嘅朋友咧，就希望你唔使谂啦，即系冇乜几好啦，真系。 Welcome to Live Chat. 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红红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听日见 ，Norman， 明天见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 喂，主要咧系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提一提，听日咧就记得带毛巾啊，因为咧哇，33度，今日都听日都差唔多。咁你谂下，33度真系死得人噶，仲要晏昼2:00几喺维园空旷，又湿度又高咧，即系好容易会中暑嘅。咁另外带除咗带毛巾之外咧，带足够嘅饮品啦。咁我就谂到除咗带水之外咧，同埋今晚雪定冰啦，抌落冰格。咁啊，听日可以 last 得耐啲啦，即系嗰个温度。咁另外我带啲水冻乐，或者大家可以带啲保抗力，带一支咁样。咁去到嗰度就补充一下盐分啊，咁样啦。因为出咗汗多咧，即系个人都容易会晕嘅。咁另外咧就系想呼吁一下大家咧。是假若听日有啲警察玩嘢咁样，就成日截路嘅封路嘅，咁啊索性就即刻坐低。咁所以呢就要带个箭褥啦，即係嗰啲如果呢佢 BB 仔就大过咗，咁有啲嗰啲乳胶箭啊，即係嗰啲回力胶咁上下嗰啲箭呢就带一塊去。咁啊随时就箭褥囉，有坐下咁样。咁总之呢就唔好同佢冲突啦，同埋唔好嗌开路啦，因为即係往往一啲好冲动嘅行为呢都会令到大家自己都辛苦，即係会削弱咗嗰个能力。听日就预咗玩长命啦，因为我呢我就唔会行完就算嘅，听日即係你问我有冇行动，我可以话俾你听冇嘅，我亦都唔够胆。总之呢尽量令到自己嗰、那个情绪唔好咁高涨，尽量冷静咁样面对听日会发生嘅突发事件啦。咁当然有人放火梗係好走啦，唔好坐喺度啦咁样。咁因为呢心理上呢警察见到我哋坐低呢佢会更加觉得头痛嘅。咁反而见到你好好躁啊，好躁动啊，空佢啊，咁有两个结果啫。一系就搵水啡你，一系就搵棍咬你，一系呢就见到你哇你心急啊，专登啊拖住你咁样。所以呢就尽量用一个冷静嘅方法呢坐低慢慢微笑咁样。咁嚟令到佢哋无所适从，咁更加好。因为每次坐低起翻身都要嘥一个时间呢，就令到个秩序係如佢哋警察如期咁样放你走咁样啦。咁所以 even 咩情况底下，就算出緊维园嗰一节，任何每个地方，总之呢佢一人流措施或者截龙呢就坐低慢慢倾下偈咁样。咁会我觉得会系有作用啲囉。 大力水手789带埋灭火筒啊。 咁你带呀喂。咁系因为呢好多人都諗到啦，即系琴日嗰两个汽油弹呢，人系鬼都知咩人做㗎啦，系咪？唔通真系有啲社民连嘅人，或者有啲要公民嗰啲去做咩，即係才不会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香港人就经过咁多次嘅游行或者示威嘅经验呢，就完全係即係我哋就知道咩事，但係佢放啲新聞出嚟呢，佢肯定别有用心嘅，可能放俾大陆啲传媒呀，或者甚至乎恐吓一啲有細路仔嘅家长，咁令到佢唔俾个細路仔出街呀，咁样呢啲。即係佢能够做到嘅只係呢啲囉。咁啊因为劲到呢听日就地铁全线坏咗，即係连个人流都倒置埋。即係假若呢佢有咁嘅决心呢，咁大家应该 更加知道佢更加驚咯。咁就算堵截咗聽日冇遊行，咁啊港島區嘅人都有五六萬啩，或者十萬八萬啩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佢唔會用到呢一着啦，因為用到呢一着咧就係、是、備戰狀態噶啦，睇嚟。咁啊，但係唔排除咁樣係冇可能發生咯。行路點過海啊，大佬，真係我先即係招呼下你先。 Timono，hello，hello， 沿 巴士全行路都行出去。 OK， 咁啊系啦，咁你住喺港岛行到啫，你喺沙居湾行去都系我谂个零两个钟啫。咁但系我哋住九龙呢啲咧就大镬，今日过唔到海，咁点算咧？咁啊，另外有啲咩 scenario 会发生咧？就系、是、佢真系好似即系美国政府啲人成日话九一一嗰啲系假嘅，或者政府做一啲嘢出嚟嘅。咁有啲可能我哋估都估唔到发生嘅嘢啦，例如火烛啊，即係例如即係成个轩尼斯道有啲一层大厦着火咁样，大楼道你封咗佢啦，就会截咗佢啦。咁其实我諗唔使我讲啦，即係假若你令到轩尼斯道行唔到嘅，大家都会识得爆去告示打道啦，係咪先，都唔使讲㗎呢啲。因为曾经我嘅经验呢，就係、是、有一年七一呢，係人多到呢去截龙，截到啲人猛呢就走咗出去告示打道。因为我行过嗰啲马斯道啊咁成咧，见到 parallel 见到出边告示打道行紧，嗰次真系好壮观。我唔记得边年七一，好似系零三七一嚟嘅。咁啊咁上下啦，咁我亦都唔阻大家去瞓觉，因为瞓好啲，咁啊听朝多啲精神，同埋多啲体力，同埋补充水分咧，就中暑嘅机会相对少嘅。咁我今日咧，因为去。參加咗一個 party 咧，就令到我吹無限嘅水咧，咁我把聲都謝謝地啦，咁亦都唔會今晚磨爛隻嘅，因為大家都真係需要休息。咁啊，主要咧，我係盡最後一個死力咧，就將同大家講下聽日要帶啲咩咯，退熱貼啦，帶多件衫去換啦，帶少少嘢食啦。咁啊，譬如有啲人好需要澱粉嘅，咁啊帶兩粒糖去。可能即系有啲要血糖充足先至可以有精神嘅，咁都可咩都带少少去啦，即系唔使多嘅，断股都唔会通宵啦，系咪？通宵大俾人买啦条街，咁所以希望大家听日会见到面啦，即系你咁多人，即系点都有机会撞到嘅。同埋听日我有好多朋友咧 ，N 年嬲佢都唔出山嗰啲咧，都无端端就 WhatsApp 我又嬲我，听日喺边约喺边度等啊咁样各样。咁係都差唔多啦，咁啱啱足足50个人呢，我就係时候走啦，冇乜特别嘅。咁有啲咩就听日留言可以溝通到嘅喺现场。咁你 like 咗个 page 呢，你喺嗰个留言，即係譬如想集结想成嘅咩都会发生听日。咁好啦，咁唔排除如果听日个线路 OK 嘅话，有啲咩事故嘅时候都可以做个 live 去即係通传下。但多数都冇噶啦，希望。嗱嗱，听日带埋你好唔好 ？OK， 咁啊，唔磨烂只啦。咁啊，打埋招呼就走啦。边个嚟咗？啊，系啊，仲要提提大家咧。喂 ，Timono 可以打招呼啦。 In the Sichuan 行路都行出去。Lloyd Chung， Hello 探长。 Hello。 Ruby Pan Pan 使乜惊大把食六机。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大力水手789大家早啲休息。 冇错。咁呢阿 Ruby Pan 好似好新面口咁啊，即係未见过你嘅应该。喂咁係啦，仲有大家呢随时个电话摆喺心口啦，反转即係随时拍嘢啦，因为听日好多事发生，无论警察做嘢呢，或者好似当年混入咗啲便衣公安啊、国安啊、搞事黑社会啊，即係都大把证据去证实，大把证据去提供俾传媒，可以报道一啲比较现场好鲜为人知嘅暗角，或者一啲即係有啲盲点啊，咁就补充返嘅。咁我听日带部360机去啦。即係隨時全方位我眼望唔到都影到啦，盡量咁樣。咁冇乜特別㗎啦。咁同埋呢兩位招呼打招呼。 Hello, Nami, 希望聽日有機會見到你。 好。 Ruby Pan Pan, 我第一次去街。 喔、哦、咁你就真係要見識下啦。同埋唔使 panic 囉，因為遊行都回歸之後，我諗大型嘅遊行都坐底有40-50次㗎啦，即係香港。 咁所以咧就民阵安排咧完全系冇问题嘅，即系同埋有经验嘅。咁最紧要你唔好 panic 啦，同埋唔好强出头啦，唔好过分激烈啦。因为我识啲人第一次游行咧，好愤慨咁样，又好情绪高涨，同埋做出一啲好唔理性嘅行为咁样。我觉得到今时今日冇必要噶啦，因为咧特区政府咧亦都经历过几廿次游行嘅冲击咧，佢都话晒哑噶。即系嗰阵咧，整即系任何你攻击去咩地方，你少佢乜嘢，佢都起晒枕噶啦。咁所以大家冷静，即系最紧要人多，最紧要表态，最紧要俾传媒影相，同埋最紧要，我觉得口号都唔应该嗌啦，都唔使乜嗌口号啫。同埋我觉得即系我对一啲街站即系再捐钱咧，我都有啲伤觉嘅，因为听日尽量令到大家沉默。同埋唔好好似嘉年华会咁样又打鼓又嘈咧，我觉得好无聊啊！当然我咁样讲嘅，点会影响到佢哋啊？即系得嗰五十几人听，但问题我即系表达下咁解啫。 Selin Wong Yong， 喂 ，Hello Selin， 我多数听你重温， 哦 ，OK， 明白。 大家加油 ，Hello， 中前肤色嘅强中二头肌， 强中二头肌， 就算有人打我，我任佢打，最紧要帮我影低佢。 咁啊，唔好任人打咁愤慨。你估你睇紧陈真咧，咁你梗系要闪避啦，梗系要避开佢啦，同埋去多人嘅地方啦，即系唔好，即系尽量唔好去啲少人嘅地方啦，因为。会被人老粒啦，会被人老粒住嚟揼啦，被人屈啦，好多嘢发生嘅。咁所以大家见到呢啲见义勇为啦，要分开佢啦，同埋要影低佢啦，最紧要。千祈影低佢之余，唔好唔分开佢咯，因为咩事都会发生。尤其是有啲人混入武器啦，可能即系你諗到嘅嘢都会发生嘅。因为共产党佢能够做嘅嘢呢，你同一个最烂嘅烂仔，最唔讲道义嘅烂仔，同埋最冇同理心嘅黑社会咧，系冇分别嘅。咁所以壁垒分明。咁同埋另外有啲消息啦、资讯啦，咁咧有啲喺香港生活嘅加拿大或者美国或者海外嘅朋友，即系佢哋系同时系香港人，但系亦都嚟香港揾食。咁咧希望你带护照，原因咧就唔好带身份证。因为有亲啲咩事呢，黑警呢佢真係费事嘥时间同你做嘢。咁所以呢嗰啲朋友呢，我呼吁你哋唔好带身份证，就淨係带你嗰本外国护照，即係加拿大又好，日本又好，即係 anyway， 总之就唔好带身份证，令到差人可以又拉又锁嘅时候呢，好 smoothly 咁样帮你做嘢，或者会选择放你。咁另外我呢諗住带埋或者淨係带 BNO， 就唔带身份证。原因呢就係可以表态，可以即係有传媒影到嘅话呢，就直头係俾传媒一个 signal 呢，俾个信号，就係话根本我就唔想係做香港人啦。如果中国香港变成咁样嘅时候，我呢本身我係陀地一个 BNO 嘅持有者，即係一个表态嚟嘅啫，纯粹係即係你冇就冇得讲，有我希望大家会带个 BNO 就唔好带身份证囉。咁好似唔带身份证带护照出街都得㗎嘛，係咪？即係你会同佢讲，你我跌咗而家去报失你吹呀，是不是？咁你吹又唔涨㗎嘛，真係。咁所以盡量用啲公民抗命嘅手法啦，虽然好幼稚，但係都係一个表态。边都唔得呀，咩先得呀，我想知道。即係假若我真係冇带身份证啦，或者真係跌咗咁点。 大力水手 789BNO， 唔得。 咁係唔知呀，咁总之我都会，你话唔得我都带㗎啦。即係唔带身份证啦。咁啊，系咯，差唔多啦，即系大家都真系早啲瞓啦，因为我都要早啲瞓啦，因为晏昼吹水仲吹得多过我做三个钟头嘅节目嘅，咁啊又撞到一啲一啲好特别嘅朋友，特别到咧，我下次先讲俾你听。 Ruby Pan Pan 唔带身份证罚钱噶， 咪由佢罚咯。哦，有人试过 BNO OK 喎。 Welcome to Live Chat。 喂 ，sorry。 大力水手789BNO 要加身份先证明身份 BNO 上写明 Brian Wong BNO OK。I try before 大力水手789要小心。 哦，即系其实咧，我 即系我同佢，如果差人拉咗，我要讲大话咯。我跌咗身份证，我而家游行紧去报失嘅期间，我冇身份证，我用 BNO 嚟证明呢个人系我。咁你跌身份证都系犯法咩？跌身份证唔系犯法噶嘛？跌身份证要去报失啫嘛，攞行街纸啫嘛。咁我过程俾你周到，咁啊你唔好彩啫，即系或者我唔好彩啫，系咪？咁所以我都系一意孤行噶啦。 Brian Wong BNO OK I try before 大力水手789要小心 Michael Mac 早点休息 okay, 养好精神 OK 好啦喂咁大家真係有睡觉同埋就而家已经开始饮定多啲水即係唔好听日先饮定多啲水咁啊因为你要成个身体都要有充足水分呢你听日先至可以即係更加 sharp 醒啊咁是咁先啦咁啊再呼吁心大心细嗰啲人真係要决定啦唔好諗听日就行出嚟一意孤行甚至你喺中资机构做呢都好多朋友陪緊你㗎相信。好啦拜拜听日见。